回首来时路的美丽路，跳舞的好音乐，多么懂得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你追逐。别再为爱受苦。